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京剧名角史一红在国家大剧院推介自己将于9月22号、23号来京演出的《梅上成寻》史一红京剧专场展演，请听报道。 这次的《梅上成寻》史一红京剧专场展演，分别选取京剧四大名旦颇具代表性的四部作品，包括梅派的《苏三起解》、上派的《昭君出塞》、程派的《春闺梦》和荀派的《金玉奴》。史一红表示，将四大名旦的折子戏融在一场演出中，这样的创意其实源自老观众们的建议。 2012年的时候演了《文武困乱》嘛，就是在国家大剧院贴了5天，然后回到上海逸丰舞台也贴了5天。因为当时空中剧院录了，很多观众通过11套平台看到了这个我们当时的演出，其中就有几位老人就说，我看了你的《文武困乱》觉得非常好，然后他们就说，像你这样的有条件的演员，我希望你能够有一天能够展示4个流派的这样的演出。我后来就想一想我的剧目，其实《梅上成寻》都已经涉猎到了，所以我当时就想，哎，有机缘的话就演一下吧。 观众在一个晚上将能够欣赏到四大名旦作品中最精彩的唱段，可以说是一次极致的视听体验，但是对于演员来说却颇具挑战性。 这个真的是对一个演员来说，一天演4个折子戏，其实折子戏并不比全本戏轻松的，因为折子戏都是在当中最精彩的这一段。今年5.1的时候有这个决定了，我去年其实从8、9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学习计划，就是当时就跟那个上海李强华老师还有孙元熙老师学的《春闺梦》，真的是很难的一个戏，很不好拿。还有包括我后来想学荀派的《金玉奴》，因为这个戏全本豆汁儿记是我从戏校的时候就特别爱的一个戏，就这么2出戏就其实拿了我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沉下心来学戏是一个很有收获的事儿啊，也是非常有趣非常高兴的事儿。对，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海派名家名作朗诵音乐会《秋思》将于9月14号在北展剧场上演，通过演绎28首中外艺术经典，揭示秋是第二个春的全新立意。马长礼先生诞辰88周年专场演出将于今年11月在长安大戏院举办，通过名家演唱会、折子戏专场等形式，再现已故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的艺术历程。由周迅、霍建华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如懿传》正在热播，昨天片方发布风刀双剑版预告片，后宫众生百态悉数亮相，群芳争艳的背后是人性善与恶的较量，观众能从这支预告当中看到如懿的成长和崛起，周迅的演技在剧中体现得酣畅淋漓。好莱坞动作电影新作《碟中谍六》全面瓦解，昨天发布一段正片片段，完美展现了汤姆·克鲁斯从25000英尺高空纵身一跃的惊险过程。影片将于本周五以 2D、3D、IMAX 3D 等全制式上映，目前预售已经全面开启。昨天，动作喜剧电影《胖子行动队》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导演兼主演包贝尔、主演郭京飞、克拉拉等人悉数亮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了，接下来在今晚的演艺江湖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戏剧作品犹太城了。昨天的央华2018年度戏剧作品犹太城举办的主题为生如何高贵的分享会。犹太城呢是以色列在世界被翻译排演最多的戏剧瑰宝，在全世界超过了25个国家，超过20种语言排演过77个不同的版本。那么这个版本的犹太城呢，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约亚舒·索伯尔执导，安娜伊斯·马田、孙强、冯宪珍、严楠主演。那么主演孙强在昨天的分享会上也介绍了自己在剧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对于这部作品主旨的理解，我们来听一下。 我在这部戏里扮演的是党卫军上校 Jeter， 是一位热爱艺术的纳粹军官。我还从来没有在表演上对人性的极致恶有过那样的一种探索。这个角色很纯情，他热爱艺术，然后他又很邪恶，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随着我对这个角色的准备，更多的翻看了那一段残酷的历史。我在这部戏里，我看到了一群为了灵魂自由挣扎的人。他们每一次的歌舞，这种庆祝方式都让人心碎。同时我也看到了一群怀揣着希望奋力活下去的人，他们那种向上的精神激励我，让我震撼。我可能不太准确地说生如何高贵，但是我非常笃定地相信，希望之光是点燃人类文明的火种，活着就有希望，让我们珍惜生命。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这条河百万年来滋养着北京的土地。纪录片《永定河》追寻北京千年生命之水的源头，为北京城市文化追根溯源，用诗化的文字、唯美震撼的画面、本土化的音乐，把观众带入到这条既熟悉又陌生的河流。从原始聚落到现代文明，这条河发生过哪些故事？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纪录片《永定河》，感受围绕这条河的世事变迁。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9，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桥。 嗯，今晚的静桥和高磊呢会为大家共同主持演艺群英会节目。那么今晚我们来关注的一个主题就是大型人文纪录片《永定河》，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哈。 嗯，我们来介绍一下纪录片《永定河》总导演制作人王纯华女士，欢迎王老师。 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 还有纪录片《永定河》分级导演卢晓楠先生，欢迎。 哎，二位好。 嗯，欢迎 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都好。 好，欢迎二位哈。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来进行收听，同时呢还可以打开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那么在视频直播这个单元当中呢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嗯， 那其实说到两年前哈，一部人文大型的纪录片《大西山》当时呢一经播出大家是广受好评，那么两年之后他的姊妹片《用定河》又再次在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也是咱们北京电视台采制和播出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想问问两位老师，你们二位心目当中的永定河是一条什么样的河呢？您对它的感受又如何呢？我们先请王导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觉得越是很多东西是你喜欢的，其实有让你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很难。 是， 真的，永定河对我来说是又近又远，又陌生又熟悉。又近又远怎么讲？因为它是从亿万年前啊，它孕育了北京这个城市， 是 啊，它非常的悠久的历史。但是我们又看不见。很多人知道我在做永定河这个片子，就问永定河在哪儿啊？在什么地方？我儿子学开车的时候是在这个河道上，在这个永定河的河床上开出来，都是一片沙漠呀。所以说呢，就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在探寻，在追寻永定河在哪儿啊？它是澎湃的，它是干枯的啊，它是温暖的、温柔的、孕育的母爱一样的这种温柔，同时它又是那种啊，那种把北京城又是带来很多的这种灾难哈，就是会把整个水会冲到了故宫的这个墙，就是故宫的墙根底下。 对对对。 所以说这条河流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又温柔又暴虐哈，又这样的那种绵延，同时又非常的那种怎么讲，这个性格又非常的不稳定啊。所以我就想，如果这条河流是一个又生又陌生又熟悉又遥远。啊，又离我们又亲近，因为我们在整个在追寻的时候，你看到北京很多很多都有永定河的影子，比如说卢沟桥， 对， 有很多渡口，有很多河床，甚至三家店，很多很多过去曾经的永定河的一些古道哈，和一些渡口还都存在着，甚至我们北京有很多的地名，比如说永定楼啊、永定门，甚至有很多的牌楼都写的永定。其实北京的文化呢，按理来说也是一种永，就是说安定的文化，永定的文化，因为这个永定河太，就是说给北京也带来了很多的灾难哈，您就是几代的王朝都在治水。所以我想您刚才问到这永定河在我心中是什么样子的，它是那么样的温暖亲切哈，温柔哈，带孕育了这个城市，塑造了这样的北京人的性格，同时它有那么样的那种那这样的这种叫什么讲，就是不驯服的啊，然后又是非常遥远的看不见的，但是同时你就是触手可及的，有很多的遗迹你仍然可以看到，是吧小南？ 对。 那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在北京长大的孩子，所以这条河呢对于我来说可能跟王导还有更多一层的情感在里头。因为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在我们小学初中高中老师都曾带着我们到永定河、到西山，到门头沟，或者是上游去春游去郊游，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就觉得那时候还有河水，有的时候季节性的嘛，因为包括夏天或者春天的时候那个河水还是很美，景色非常的美。结果到后来的时候突然再去永定河边的时候发现干了， 对， 断了、就让你觉得没了，就让你觉得心里头就是你面对这条河的时候就是悲喜交集，那种就是有点那种爱恨，又爱又恨，因为它曾经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灾难，是吧，带来水患。可是后来这么一条好的河母亲河断流了，而这一断流了三四十年， 是 以至于现在的很多中年人，不要说小孩了，都已经对他很遥远很陌生， 就淡忘他， 淡忘了、 只是从我们只是从歌里啊或者从一些影视剧里面可能能知道北京有这样一条永定河，所以现在真的就是完全已经没有了，断流了、 是他出山以后的平原断流了 啊，平原 他中游和上游还是有水的，对， 但是跟北京的这个区域尤其是下中下游那 中下游 没有水了。 其实说到这个纪录片的拍摄是相当相当的困难的。刚才乔儿还说呢，说我们聊的时候还说，哎呀，这个纪录片啊，播出的以后哈，我们看起来是特别的好看啊，镜头特别的美。 而且纪录片最重要的是给大家增长知识，很多人都是通过纪录片来学习或者是来了解这段历史，所以纪录片在拍摄，我觉得就是在拍摄，还有包括在后期整体的包装上，都必须得特别严谨。 嗯，那必须的。说到咱们的拍摄也是历时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咱们的选题早在五年前2013年就开始立项了，是不是？那么从立项再做其他方面的准备，再进行了2到3年的艰苦的拍摄，我们才在今年8月份看到了这样的一部《永定河》。那王导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特别想听故事，我们知道这期间有很多很多非常艰辛的一些故事，尤其是在资料收集发掘内容包括拍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年的不容易的脚步吧，好不好？ 好的，我觉得纪录片导演确实是耐得住寂寞的。我跟小南呢，我们俩都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哈。因为我一开始从大学毕业以后是分到人艺，在人艺导话剧啊，然后后来在电视台文艺中心做一些文艺演出啊、晚会什么的，电视剧、电影啊什么，其实做的比较多。但这些年呢，我觉得相比之下呢，就从我个人的这种创作经历来说，我特别的感谢这个选题。它让我自己就是从创作的这种从文艺转到文化，我觉得作为一个职场上的一个就是一个媒体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就会让你变得很实在，让你会变得你会触摸历史，感受自然啊，让你变得你听从你内心的召唤，尤其你看到那些这个风卷残云、日月星辰的这种晨起晨落，在大江大河面前，人变得非常的渺小，真的，人在那些自然面前的儿女情长，那些变得非常的就是这种就已经没有，就是变得非常的这无关紧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刚才问到的这些艰难，就是我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影视导演，是要靠画面说话的，就是我想就是我们我在朋友圈里也发过，就是我们有几个照片，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天光的一瞬间的阳光唰一个镜头，就是那一瞬间的镜头怎么拍的，就是一个镜头凝聚了太多人的这个劳作和这种团队的配合。因为当时呢，我们当时下午3点多钟，我们都在就电视台不下午在开会嘛，在例会，突然是下起雨来了。然后我们凭着这个对自然界的这个自然的掌控，说下完以后一定是会有晴空哈，第二天会出现霞光。那怎么办？我们就大家开始请假，说下午的会别开了。然后我们的李丽老师说怎么办？我们赶到百花山去，明天赌这个早晨的这个霞光。 哇！ 然后呢，让我打电话说王导，你赶紧联系给门头沟的。 百花山， 向百花山联系，我就赶紧给宣传部打电话。我说宣传部长，我说我们马上要赶到。这我打的电话同时，他的部队，我们的整个拍摄部队已经在路上， 在路上了， 在路上了赶。然后呢，我电话到了以后呢，我觉得宣传部的就门头沟宣传部的部长也非常的就是给力哈，就跟百花山的这个景区啊对接，说那你们上去怎么办呢？那你们怎么回来呢？我说我们今天晚上住在天，就是住在山顶不下来了。说怎么吃饭呢？那我说我们在下面随便吃一口，哪怕带点泡面哈。然后没想到呢，就是我们到了4、5点钟到了以后呢，那个宣传部长说找不到我们的人了。怎么回事？在什么地方？后来呢才知道，就他想去的那个山是山坡的另一侧 、哦、 另一侧，那个角度可能会取景会更好看。到了房山的那一面上，没在门头沟去这一面上。那怎么办呢？我马上的给房山的打电话，房山宣传部、房山的这些新闻的这些对接口跟我们联系，跟当地的这叫什么景区的哈。进去之后，所以说我想这么一个镜头，就是我在这面的调度设备的调度啊，然后当地的比如说跟我们拍摄沿途的这些宣传部的配合，然后大家为了能够有能够拍的天光，怎么能住在帐篷里面，就是一个镜头可能就一瞬间哈，大概也就1-2秒的镜头，但是中间有多少人的付出啊，有多少人的这个为了一个镜头的保驾护航。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它难就难在，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资料上的一个整合，比如说我们人文地理纪录片，它一定是你在你科学性学术上不能有错误啊，同时你在包装上、你的视觉上又不能太单板，否则你那就是一个教科书了哈，你没有可视性了。所以说非常难，你对你的学术上要严谨，你从你的艺术上或者你的可视性上或者你的风格上你要有创新，同时我们的团队要非常的 配合默契，上上下下的步调一致，才能达到你的想要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就是刚才说的一个镜头， 就这么一个镜头， 嗯， 一个镜头，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拍摄花絮，哦、其实我们有右波老师，他拍摄小南这集的是拍摄一个冬天的镜头，他总是跪在用双脚跪在冰天雪地上拍摄，所以我当时也发了个朋友圈，我说跪着拍摄的人哈，那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谁能跪下来？后来当时范曾先生就回复说，他说跪下的像对母亲和跪着的人，那一定是孝子。 嗯， 所以我们面对着一个北京的母亲和这样拍摄，我们是真的747公里，我们是一寸寸的踏过，真的都是跪着拍过来的。所以我想这个不管是我们你所看到的一瞬间的天光，甚至背后的我们这些摄制工作者，我们的导演团队，我记得小南当时在男孩子拍摄， 嗯， 是那个芦苇把眼睛都扎破了，眼睛出血了，那很可怕， 芦苇的叶子 扎破了，但是都没想到，我赶紧去救医院什么的，赶紧在趁着天光还在的时候赶紧 抢镜头、 所以说纪录片导演你没有信就真是一种修行，你没有这份爱、没有这份情怀，没有这份吃苦耐劳这样的一种，就是这种战无不胜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哈，我觉得做不了纪录片导演， 哇、 哦，真是 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我刚刚听王导在讲的时候，就好像那一幅幅画面又重新展现在你们面前一样，可能就真的是印象特别深刻。 是的，所以你看刚才说的，在百花山的天光一瞬。本来一个是大雾天，突然那个光，那个太阳从那雾云中突然露出一点，唰、一个镜头，发了朋友圈之后，那天好像上教育上千条的跟踪说，哎呦，正好第二天是浴佛节 啊！ 我想那天可能由于我们的诚心吧，感动上苍，这是个玩笑哈。 对对对， 突然的天光为我们打开啊！我们拍完之后，它又仍然的恢复到原来的这种乌云密布。 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啊！是的， 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心诚则灵啊，我觉得就这次我拍永定河两年多，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 嗯， 就是每一次拍摄几十次出发，我这个队伍没有一天是不好的天气。 哇，你这个太难得了， 每次都是晴空万里，就是一碧如洗，就是这种天，真是在拍大西山的时候，就是祈求都祈求不来。就是作为拍外景的人来说哈、就给老天赏饭吃，老天赏脸，能给你个好天。 对， 多难得， 因为你是水命的 我觉得是心诚则灵，就是可能我们的这种 真诚 真是感动了天，感动了地，感动了河、 那如果要是天不给力的话、有可能这个拍摄周期还会延长，是不是？ 那当然呢， 对、 所以一部就是尤其是地理人文地理纪录片、拍摄需要时间，它要需要这个四季的变化，而且一个镜头比如说一个叫星轨镜头，它一看整个的那种星空在天空划过，这一个镜头可能在播出的时候也就两秒钟，但是可能我要等一晚间，甚至逐个拍摄，它是要靠时间，真的是堆出来的。 对， 还有我们这次运用了一个叫就是航拍定点航拍延时，是一个挺有难度的一个挑战，就是在同样的高度、同样的轨迹上，一年四季就春夏秋冬各拍一次。然后把这四条镜头把它连起来，这样的话你就看这个飞机在空中。没有毫无痕迹的在飞，然后底下的山川河流春夏秋冬四季变化， 太精彩了。 所以我们拍了几十条这样的镜头、这真是要花时间，就专业的人一定要能看出我们真的是花了心思花了时间， 很用心，对吧？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嘛，就是现在的观众真是眼睛很刁的， 那当然， 对， 专业， 很专业的， 欣赏水平很高、 不像我们在文革之前哈，很封闭啊，然后就是我觉得见的东西比较少、 对对对， 现在人们看的真是很多了，就是他的欣赏的这个眼光也很高、他能大家老百姓能喜欢这个片子，他一定被里面的这种知识啊里面的这种拍摄的手法啊，还有你的诚意和情怀所感动、因为我们也不可能是一定要逼着你让你来看这个片子哈、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刻意的去做些什么宣推啊、 是小南导演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因为刚才王导也说了其中的两个镜头哈，虽然闪回可能就那么几秒钟，但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整个这两年多的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么一个点两个点又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哎呀，这些点真是太多了 、 就是因为我这个小分队呢是负责水，我们是五行，按照五行来结构篇章、 我两集关于水的是我来做，尤其是第一集，所以它是要全景全流域的来反映永定河的一个全貌。 747公里怎么反映呢？ 何止747公里，我这个组真是从源头山西宁武的这个管岑山 啊， 那个天池，一直到天津渤海湾这个入海口，包括它的几大支流，包括上游的玉河、清水河，然后洋河，然后每一条支流，主要支流，我这条团队都走过了， 而且不是一次， 不是一次啊，春夏秋冬每个季节要走一次，所以真是刚才像王导说的是，一寸一寸的，我们是踏遍青山这么走过来的， 嗯， 所以有很多的地点，很多的位置，让你站在那儿，你就心潮起伏，就感慨万千， 嗯，说一个。来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有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在管岑山的源头，这个地方真是大家没有想到说，哦，永定河一直经过了，你往上逆着走啊，经过了河北山，最后在山西的宁武的一片由火山喷发形成的一群群山的顶上，有这么一串湖泊，其中有一个湖泊比较大的一个湖泊叫天池， 那太神奇了， 是永定河的源头。我们去的时候是秋天、春天、冬天都去了，所以就看过它的这个四季的变化。哎呀，真的是它在海拔1500米的这个山顶上， 嗯， 而且我们也特别的幸运，到那儿在当地向导带领下，我们找到了那眼泉水，就是那个水啊，在冬天的时候，大雪覆盖的情况下，它仍然是汩汩的往外流。 哦呦，这个水源头一直就 源头，这是源头的第一滴水， 哦， 我们也找到了， 厉害！ 哦，真的是，就现在我说起来，我还是挺激动的。 这真的是追根溯源，帮我们找到了北京人母亲河的最最的源头。 对， 我相信大家伙看到那一瞬间，可能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就是母亲河呀，母亲河的第一滴乳汁是在这儿。还有几个瞬间，我觉得是像这个桑干河。就是丁玲写那个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哦，对， 这本小说的那个地方，是在河北的怀来。怀来，其实他具体那个他写小说那个村子是在涿鹿，他正好这个地方呢是桑干河和洋河汇聚的那个点，它形成了一个三角洲。哇，这个地方的这个气象非常的美，而且真的是气象不凡。你就想当年因为我是看了那本小说，我到那一看，无论是那些地名还是那些那个地理的那个情况，周围的环境，跟丁玲描述的一模一样。他当时坐着牛车，写着趟过这个河，那个河水是怎么溅起来，我们也是这样趟过那条河，一次一次趟过那条河，就是那个河水也是曾经浸润过他的，也是在他的眼里头，在他的笔下流淌的，然后我们跟他踏入了同一条河。 哇，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我们都在变，但是自然是永恒的。 永恒的，所以我老说，我们经常在这条山路上，在这条河道上，和这些人不期而遇，还有马致远，还有丁玲，还有康熙，于成龙，还有郭守敬，那么多的先贤。 这些也都在咱们的 都在我们的片子里 展现了， 情景再现， 他们的故事我们都讲到了， 对， 太多太多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刚刚在咱们北京电视台播完的这八集的系列片，应该是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哈。那我们来分级的也介绍一下每集的精彩之处。我们请来导演，请来了分级导演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大家呢可以锁定我们的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以及北京时间。和一直播的视频直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我是高磊， 我是静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演艺群英会。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2018年8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壮阔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修行吧。 嗯， 就刚才小南导演说的那种，在永定河源头，我觉得我们就像朝拜一样，对自己历史、对自己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这个深厚的溯源，啊，对自己曾经走过的道路的这样的一种，一种自省。比如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就是职场的人，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自我。 对， 啊，就是你经过了很多种方式和很多种选题之后，你就觉得人文纪录片，我觉得是一种让你有可以触摸历史、感受自然，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大。啊，让你变得更加有力量，而且你变得能够触摸到真实的东西啊，你不会在一些粉饰的、虚假的，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不要过那样的生活，你是要过真实的生活，你要靠你自己的一步一步的哈，脚踏实际的，这样的话能对得起现在，能对得起后人，能对为这个时代能留下点什么，可能这是你的一种信仰吧。 对 啊。 能够感受到纪录片带给我们的力量和震撼哈。那小南导演呢？ 嗯，我觉得这几年给我的感触就是，面对山川，面对自然， 嗯， 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面对星空、宇宙， 嗯， 你有一种感应，就是大自然对你的这种呼唤 啊， 啊，或者是它在诉说，你需要真心的静下来的倾听。那做纪录片真的是要走进自然，走进山川河流，走进最真实的生活，走进历史，去触摸历史，从里面获得很多很多的养分。这个时候你自己，刚才王导说让你变得坚强，变得强大，你就觉得特别的踏实，而且经常的是你获得了一种感动。 嗯 嗯，就是你和自然之间的这种呼应，你和古人先贤之间的这种呼应，你和这些能工巧匠之间的这种呼应，啊，和那么多精彩的生活啊，精彩绝伦的生活，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超过你书本或者你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那种戏剧性的东西。 嗯， 这些东西给你的养分真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它没有创造力吧，就是现在很多的东西它是转载，就在这样的一个转载就是生产力的这样一个时代哈，原创非常少。 是 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我们这样一种工作状态其实也是推崇一种工作状态，就真正的是原创的， 对， 发自内心的，能为未来能留下点东西，尤其为北京这座城市能留下一部影像史，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所以我想我去年在两年前做完大西山，今年做完永定河，如果是再过两年以后再做长城，三个文化带我们都做遍了， 嗯， 做完了，也能够怎么讲，为北京的文化的这个整个的历史能做一幅清明上河图，这是我个人的梦想啊。 太棒了， 嗯， 这也是能给我们很多市民了解这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一个特别好的切入口。因为如果就是说去了解长城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那你让我去读大部头的作品的话，书的话，可能没有那样的时间，也耐不下那个心来去读。但是通过影像的方式让我们去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办法，我觉得 也是一条捷径，我觉得啊。 但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人家说的纪录片是不是会很枯燥啊？ 嗯， 就像一些像课，像原来我们 讲课一样， 讲课一样， 或者学术论文一样， 学术论文一样。其实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就是你有一种对历史的敬重，对大自然那种敬畏之心啊，严谨的科学态度，然后你用你之前你的经历和经验的一种再现哈，就艺术的再现和一种多手段的再现。比如说我们在这次的这个纪录片当中，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电影的这个 4K 拍摄、水下摄影、写意再现、绘画三维特技、航拍，甚至我们用了很多就是现在国际上最先进的做纪录片的手法，我们都用了。就是说现我想到了我们这样做片子的时候，不是说要存在我是哪个主义，我是哪个流派的，我一切为我所用，就是说到了一定的状态一定是拿来主义跨界的。所以现在我们的纪录片当中，当然我想可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遗憾，但是我想一部好片子真的它一定是好看的，经得起推敲的啊，不能是说我做只是做这纪录片，你是做个冷科学的，做的一个没有人看，像一个学术的这样的一个，不可能，它一定是唯美的， 嗯， 视觉上有冲击力的，它有节奏的，音乐动听的，语言要娓娓道来的，科学是严谨经得起推敲的，我想达到方方面面的，不管是理论上、学术上、感性上，甚至你的这个整个的一种学理上面都能经得起推敲，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我们特别希望的一种状态， 对， 而且为了 了让这个影像啊更丰富更具有冲击力，而且也是更有一种实在的这种怎么说呢影像的支撑。 嗯 所以我们这次其实用了一系列的新的尝试啊， 嗯，有很多的新技术在里边，是吧， 新技术新的尝试新的手法，比如说刚才王导说过的航拍水下摄影， 是 这个呢也许别人也都用过，但是我们这次说实话把这几个手段用的比较极致。 哦，怎么讲， 因为我们拍的是一条河， 嗯， 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我们找到了河的视角，就是我们在看这条河，你知道吗，千百万年来这条河又何尝不是在看着世间万物的变迁呢， 对呀， 它也是有生命的，它也是有眼睛有耳朵有手的， 甚至是有呼吸的， 有呼吸的，对，所以我们这个水下摄影包括半水下摄影包括我们的这个潜水艇在水下的运动，都运用了这个从水下从河流本体往上面看社会看人看一些建筑看山。 哦，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这个角度不一样啊， 这个角度不一样，而且就是从视觉效果来讲很神奇，就是经常有朋友这两天问我说，哎，说这个镜头是怎么拍的，或者这个波光粼粼的好像是 教科书 你 们在拍摄， 像水鬼一样在水下看着上面这些人在活动， 是水的主观镜头， 对， 看到我们的整个的朝代的更替， 嗯， 自然的变化，性问就是书就什么 云卷云舒啊， 云卷云舒的这种斑斓啊， 嗯， 我想就是说你的手法会很多也很多，所以纪录片其实谁说纪录片都那么干瘪啊，那么样的没有生机啊，纪录片拍出来我觉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对对对， 我们有这种孵化道， 嗯， 我们有造型，一个电影不过是一个朝代甚至一个故事，像三一历史我就是一个24小时的故事，嗯，你想想我们在这一个片子里面几个朝代 5000年 历史，所以我们的化妆造型师老师就说他说我太难的累都累惨 了， 他说你在你的情景再现里面6个朝代我怎么给你分配呀，啊，太累了，所以我们 就是在这一天的拍摄里啊，6个朝代的故事 都得有， 啊， 都得有啊， 几乎100个历史人物他得做这个造型， 那他之前要做多少功课呀， 是的， 这太难了， 所以说我说我们做完了人文纪录片之后觉得做电影说心里话就是真的都觉得 很简单， 我就真是觉得不是简就是确实是， 就是我刚才说这一天能够拍若干个朝代的这个任何的电影和电视剧，它肯定不是这样做的， 做不到，做不到。 所以这还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感受，就是穿越。 嗯， 哦， 就是你在这一天里，一会儿是在炎黄蚩尤时代， 嗯， 5000年前，一会儿到了明朝，一会儿到了唐朝，一会儿到了民国， 嗯， 就是这个穿越简直让你就是自由的不得了，就是你真的是在历史里面自由的穿梭呀， 哎，呀 飞翔。 哎，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一天来拍呀？那样的工作量会很大。 我们拍了很多天，我们拍了很多， 哦， 我就说呀， 就是一 平均一天， 平均一天， 一天里头就会拍到这么多场。 哦， 嗯， 其实呢，刚才咱们王导也说，哎呀，肯定很多的朋友会认为啊，纪录片特别的干涩，看起来看不下去等等等等，其实这一部纪录片在播之前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提前看过了，他们的感受真的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门头沟区委宣传部部长张金玲、副部长马占军、大兴区文化志愿者杨景波、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郝守刚、中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长城学家董耀慧、著名的主持人赵忠祥等人怎么来说这部《永定河》。 王导这个团队为这部纪录片的拍摄真的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这个摄制组呢，不为严寒，不为酷暑，不管是说为艺术啊还是为工作做出的这些个实际的付出，让我非常的钦佩。 我觉得这支团队是一支非常专业而且非常负责任的团队，这支团队有高度的信任， 他们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我们的普通的大众来揭示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演化。 这个团队在设置的过程当中，和沿岸的我们这些个土专家和历史文化爱好者多次进行了探讨， 他们非常的辛苦，在野外长途的长时间的奔波。 那么这支团队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专业技术很强，从整个前期的策划到过程实地的取景，对于整个历史实证考察，包括我们请的一些专家，包括采用的一些的先进的采拍的手段，都是体现了这支团队非常良好的一些素养。 现在这个摄制组通过这个更广泛的一个视角把这些向大家展示出来，我想这个对于 促进人们对自己这个祖先的认识，对我们北京历史的认识，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大好事儿。 这些人实际上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情怀在支撑着大家去做的，然后把文化传播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动力下去做的这个事儿，他才能收到这样一个特别好的效果。 我觉得这支团队也是一支非常有信仰的一个团队，应该说致力于挖掘于整个北京的文化底蕴，在整个北京文化带的建设和落实文化中心的建设过程当中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纪录片是我们当今所有新闻工作者以及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在去追求的一种严肃的、庄重的、复杂的、很高尚的一个艺术形式，而且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的风貌。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这条河百万年来滋养着北京的土地。纪录片《永定河》追寻北京千年生命之水的源头，为北京城市文化追根溯源，用诗化的文字、唯美震撼的画面、本土化的音乐，把观众带入到这条既熟悉又陌生的河流。从原始聚落到现代文明，这条河发生过哪些故事？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纪录片《永定河》，感受围绕这条河的世事变迁。 北京时间的20:4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静乔。 我们来继续聊聊这部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吧。 刚刚我们在这个小音频当中也听了哈，就是很多的嘉宾都提到了我们这个创作的团队是一支有信仰而且非常艰苦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团队。也请两位嘉宾我们这部片的总导演制作人王纯华女士，还有分级导演卢晓楠先生，跟我们再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些故事。 对，咱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团队呀？您来形容一下自己带这个队伍吧，好不好？来，王导。 我觉得我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觉说到我的团队，我感觉到非常温暖哈。我觉得这个团队首先在年龄上不是一个刚刚入门的这个团队，都已经在40岁以上哈，经过了北京电视台啊和这个整个的在这个职场上至少有15年以上， 非常成熟的 、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这个行业当中，比如说在有自己的栏目，多年做制作人啊，做总导演，他们有自己的作品啊，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多年的管理经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多年的合作的默契，比如说小南导演，他跟我有30年的交往，他是我的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师弟，我们一直在合作。比如说在《红楼梦》中人大型选秀，还有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岁月如歌》，60年新中国成立60年的时候《百花》，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西山》，甚至《人民的艺术》这些片子，小南导演都是给我做执行导演，一直是陪伴老师姐左右哈，我觉得非常的这个默契。像小梅导演呢，他跟我一起做这个《美丽乡村》的，也是这样，也是3-4年的时间。像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那个团队就学养比较好，就是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呀，北大的国政系的本科呀，海归派呀，广院的这个高子才女啊，他们有很好的学养，很好的家教，很好的这个就是说这么多职业素养，这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还有年龄的这样的一个成熟度。再加上我觉得我们到这个年龄可能已经过了那种非常浮躁啊，就是急功近利的年龄，都想真是实实在在做点作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这份职业啊。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尤其是在大西山的这样的6年的合作当中啊，我觉得对刚才说的乔卫也是我多年我从大概10几年的合作，不管是文艺晚会宣传片啊，还有城市推广，他一直有跟我多年的合作，所以这样的团队是有多年的默契啊，志同道合，然后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啊，这是我们的前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团队 真的是有信仰能耐得住，就是真的上得的天堂下能厨房的这样的，就个个都是一个没那么多毛病，没有那么多的那些自私啊，或者一些我们有所谓的这个圈里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哈，都真的非常大气哈。再加上我们这个团业媒体人当中的这种职业素养啊，这个步调一致啊，这种团队作战精神呐、啊，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分队，就是其实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架构，就是说我们这么多集同时要拍摄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时要同步出发，那就是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代表了带了一个分级的小团队， 对、 嗯、 这样的话就是在合理布局，而他们都能够独当一面、 嗯、 啊，大概我想我能谈到，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原来不在一个频道，是在台内的不同的频道、 哦、 抽掉了北京电台的这种精兵强将， 对对对，比如说卫视中心的就李丽老师，他是摄影指导， 嗯 啊，然后比如说我们新闻中心的啊，还有文艺中心的，还有评论部的专栏部的，反正不同的啊，就志同道合的，然后能在一起，就是临时这样一个叫是特种部队吧，是这样的一个团队啊， 碰撞出这些火花来。那小南导演， 而且我觉得 您自己的小分队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不是，我就觉得我的这些小伙伴们啊，就是永远在路上 哇， 就是特别享受这个过程。所以你们刚才说，或者是有些嘉宾说，哎呀，你们这过程特别的辛苦， 嗯， 或者你们吃了很多苦吧。我怎么真的没觉得呢？ 因为乐在其中。 我觉得真的是乐在其中啊、嗯嗯！无论是刮风下雨，说那个大冰块或者在冰面上趴着， 没有怨言， 太不是太开心了。我觉得我看到了你们没有看到过的美景。嗯，看到过的壮丽的东西，我听到过你们没有听到过的风声， 嗯，而且把这些都采集下来 和你们分享，和 大家 分享、 嗯、 这是何等幸福和幸运的事情啊、 哦、 这辛苦两个字我觉得跟电视人和或者跟纪录片人说辛苦两个字 太客套了， 那真的 反而太客套了，是不是？ 嗯 啊、 嗯， 而且就是了解到咱们这个在纪录片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呢，还有200多位专家顾问也是参与其中，其实请到了这样一个阵容的专家团队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哦，这个可能我觉得是特别引以自豪的，就在这个事情上、嗯、我觉得一个人呢，只要你想做事情，真的你只要你诚意诚心啊，你去耐的怎么讲，你只有去努力去做，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因为很多专家都是原来是冷科学的，跟我们并没有一个直接的这种专业上的、嗯、对，就是这个接触。但是我们因为做这个项目，我们也是不管无论是我们主动去找上门的，或者朋友推荐的，或者是朋友的朋友专家的专家，我们真是主动去跟专家来沟通。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我们也真非常感谢这些专家，有这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水利专家，甚至地质专家，甚至什么动物保护专家啊、园林专家、军事专家，还有这个宗教佛教的这方面的研究的学者、 嗯、 方方面面，大学还有一些学术机构的。那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真是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顾问团队给我们保驾护航， 有这样的一个智库 啊，智库、嗯、对对、 嗯、 因为无论是大西山还是永定河这两个课题啊，真的是在之前是很多地方是空白、 嗯、 而且它是跨学科跨领域的一个项目，就是你想找到某一位全方位的全领域的 专 家 的没有 最权威的某一个人似乎太难了， 对， 他们是方方面面的专家拧成一股绳，为我们一起来共同谋这件事情。 对呀、啊，你说西山永定红花带里面的沿途的文化、 嗯， 它有宗教文化、军事文化、 民俗， 是民俗文化、嗯，然后物产文化，然后它里面 还有 一些 考古、 哦、地质、嗯。你说你哪一位专家能作为我的总顾问、总叫什么总专家？没有， 嗯、 不没有可以前，比如说我们在做项目哦，艺术顾问，比如王猛先生一个人、 嗯， 你在这里面找不到，所以我们只能是一个团队，一个。顾问团啊，这样，但是还有一些我们在学术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一些学术上的一些 观点 、嗯、但是我想我们就作为媒体人还有他的一个特点嘛，就是我们可以不同的就是什么 集我们所长哈、嗯嗯，我们可以就是在于就分杂百家之长、嗯。我们是作为人文社会学者，我们并不是作为一个学术上的一个叫什么一个公布平台。所以我们所有的学术到我们这儿之后，我们化为我们自己所有，经过我们记者的提炼，我们形成一个人文的观点。 哎、 啊，是社会，我们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最后得出我们的结论。 嗯，是。那刚才提到了有200多位专家都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哈，那其实咱们历时2年多的拍摄呢，也去到了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山西啊、河北啊、还有内蒙啊、天津啊等等等等、嗯。那其实也是得到了当地部门的，包括当地朋友的大力支持，是不是啊？ 是 的， 小南来谈。 从源头，山西宁武，这个简直我得掰着手指头挨着个数。 好， 就是要说这时候感谢的名单，简直这 一大溜。 大溜对，每一个县、每一个镇、每一个市、每一个村。甚至每一个点、每一个景区景点、每一个水利枢纽上的这些人，只要听说我们是来拍永定河、来拍桑干河， 嗯， 二话没有，用一路绿灯，毫无条件的来帮助我们。 嗯， 就这点让我，就是因为我这个组是真的是要走遍全流域的嘛，特别的感慨，也特别的温暖。就是说永定河这么多人爱这条河、 嗯、 这么多人在呵护，在想拯救这条河、 嗯、 一听说你们是来拍了之后，就是为他大声疾呼，唤起社会对他的重视和关注，无条件的帮助你们。因为很多包括水利的人、水务的人、 嗯、 包括我们的很多学者，他们真的是属于边缘学科， 嗯、 他们平时不是那么被全社会所关注、所热捧的， 嗯， 他们一做就是半个世纪啊。我们那么多专家、老师是80岁、70岁，做了一辈子，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到他，但是我们是从心里头由衷的尊敬他们。而且是我们做的事情也让他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是在为大西山、为永定河在做。 嗯，所以这部片 也感染了他们。 对，就是不光是能让我们看到永定河本身，也能让我们看到沿线的周边所有的这些学者，包括其他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就是能给我们很多内心上的滋养和知识上的提升。 它是个综合的一个成果、 嗯、 是的。所以咱们赶紧去看这部由北京电视台出品的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吧、 嗯、 第一轮已经是在8月20号左右播完了，那么什么时候二轮继续上啊？王导， 很快了，很快 了，是不是？ 很快， 很快了。 我们接下来之后呢，会有第一轮有一个学术的这样的专家研讨会，针对我们第一轮首轮之后的大家有什么意见呢？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些修复。 嗯、 但您知道我们都研究到什么程度？我们已经都上线了，已经都播出线上了8集的片子、 嗯， 但是发现我们还有点问题，我调出来重新修改。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在修改， 仍然在创作当中。对，而且王导也说，之后呢，咱们还有相关。比如说这种大型的融媒体的新闻的报道，还有新闻行动，还有会出书啊等等 的 一系列周边，都能帮大家去了解永定河。 是的 ，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想了解的话呢，也不妨去从2年前的那部作品《大西山》看起、 嗯， 加上咱们现在正在热播的这部《永定河》，我们更加期盼未来带来的那部《长城》哈。我们的这个团队加油了！谢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好了，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我是高磊， 我是静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天天间讲一个故事，在很久以前，从潭柘寺到妙峰山，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园，九龙山的泉呐、啊特别甜，读一首诗啊，小桥流水画面，古道的情，古今的缘。山里的空气太新鲜，啦啦啦啦啦啦，青春有梦想就去奔跑，有路我就有明天。啦啦啦啦啦啦啦，青春的梦想就去等待，有路我就有明天。山里的空气太新鲜，啦啦啦啦啦啦啦，青春的梦想就去等待，有路我就有明天。 美潮防水